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My Radio 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第二期咧就开始招生，咁啊截止日期咧就系呢个月底啊10月31号，咁啊开放日期咧我哋暂定就喺1月6号至到呢个2月11号，就喺呢、這个。普萊政治學院度上課嘅，咁啊第一期咧，我哋即係舉辦呢一個網台班第一期咧，就其實報名就非常之踴躍，咁啊都要經過篩選。咁啊因為咧教育處規定嘅啊，咁我哋個即係學員嘅人數咧就不能夠超過一定嘅限額，因為嗰個消防條例啊，咁我哋就唔會犯法嘅，費事俾啲趁街度舉報。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一個網台節目製作課程嘅咧，咁就好快啲報名啦。因為今次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就因為我哋有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即係政治嘅取向，咁啊普羅政治學院又好 ，MyRadio 都好啦，係嘛？咁啊似乎就為某一啲政治立場嘅政治團體咧就去做宣傳嘅。咁但係即係自從呢個舊年九月選舉之後咧 ，MyRadio 又好，普羅政治學院又好咧，就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商業運作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會開放俾其他，就算佢同我哋未必係同樣嘅政治光譜嘅人咧，我哋都會接受佢嚟參加呢啲班嘅。咁所以預計咧，即係報名嘅人都會多。咁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如果想讀呢一個班咧，就盡快報名啊。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只要填妥個報名表格，咁啊電郵嚟我哋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嘅郵址咁就得㗎啦，咁其實就唔使俾錢字嘅，我哋仲要面試嘅，咁大家睇我哋嗰個通告就寫得好清楚嘅，咁我喺度即係呼籲各位最好就快啲報名啦，係咪？咁總共上12堂，咁每堂2个钟头，逢禮拜六呢一個6点至8点，同埋禮拜日下午3点至5点，咁另外咧仲有實習嘅時間，咁啊會另行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快啲報名，額滿即止。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張文龍、曾偉廉、鄭仲文、劉永新、傅佩華。 喂，好啦， 今日12月25号，咁啊， 今日咩日子啊？ 今日系行愿纪念日咯， 咪系咯， 唔通啊？我哋 Christmas Day 咩？虽然都系， 喂，你唔系啊嘛？即系有时我哋中华民国好多呢啲节日咧系比较特别嘅，咁有时即系我哋国家一个咁啊有纪念，即系有纪念意义嘅一个纪念日。同某啲可能係西方傳統嘅節日撞咗，咁我覺得係一個特色嚟嘅，冇話衝突嘅地方嘅，即係雖然即係咁多年嚟啊，我中華民國係成日自居係一個中華文化復興嘅一個主力啦，係嘛支柱， 事實上都係啊， 事實上係啊，咁呢個無可否認啦，咁亦都唔代表話我哋好似某啲即係點講啊？ 倫敦經濟強國 義和團咁樣， 係 即係好似對低端人口咁驅趕你啲富西方嘅呢、這個叫咩啊？應該係點講啊？ 好慢，唔係其實好簡單，因為佢即係好簡單，共產主義搞唔撚掂，咁佢冇一個好核心嘅方法去。鼓動嗰陣時候，佢未唯有用另一個方法，就是民族主義啦，或者提升你對對民族嘅認同啦。但其實係行唔撚通嘅。 但係共產主義都係西方上 係啦， 就係咯。 但因為你共產主義破產㗎嘛，即係你有時即係行過匪區，成日話共產社會主義好屌，社會主義一撲街，就相當惡 啦。共產主義嗰個係馬克思係德國人。 喂，蘇聯倒台啊，到今日俄羅斯都仲有啲係社會福利主義留低嘅，你共產黨有冇啊？冇啊嘛，大佬留啲俾我啊！冇啊，冇你唔好话社会主义啊，古巴社会主义啦。 喂， 北韓都係社會主義 嘅。北韓唔係社會主義，係主體思想嗰度，都叫冇主體思想，更加複雜。 朝鮮勞動黨嗰套三位一體，由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位一體， 發明嗰個都俾人搞完咗啦。姓王嗰個， 佢睇醫生唔使錢噶嘛？ 唔係啊，我講發明主體思想嗰條友仔都俾人搞掂咗啦。 北韓睇醫生唔使錢噶嘛？不過冇藥俾你啫嘛，都冇藥， 都係放長生睇佢撲街啫，咁講。 不過在放長雙眼看他撲街之前呢，我們都回到月尾，我們恆常一貫的呼籲 看你撲街就是三條七 是啦，月尾啦，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啦。咁我哋就亦都要提提大家，係時間交月費咯噃。咁啊，77.7啦，咁亦都係啦。每一個節目咁啊，隨你任君選擇。咁啊，其實點講咧，都係老生常談啊。你嘅火急又唔可以話火急，即係你嘅月費，你嘅月費你嘅支持係對於咁多個主持或者係一個節目製作 主持先， 或者台前幕後 係啦，台前幕後得牛哥啦，疲廢要個地方俾我哋仲可以講到嘢嘅地方係啦，或者睇咁講諗啊，因為始終你睇新聞啊，主流傳媒所謂主流傳媒講嘢都聽嚟都嘥氣咁就係噶啦，係啦，即係仲有仲可以留多個地方俾我哋或者俾一啲想講真話嘅人發聲嘅，係啦，支持咁樣 都唔好話我哋咁，其實 MyRadio 嘅主持都佢哋嚟自都係可以話各方面 嘅無四海嘅，係啊， 咁啊，所以都冇話無分你我他嘅，咁啊最緊要大家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啦，77.7，咁啊多多益善，少少無虛，咁啊每個月尾嘅禮牌都要咁樣呼籲大家噶啦，咁啊今晚又係我哋三個。咁啊，隔咗兩個月啦，咁啊又見到大家啦。咁啊，上一次咧就同大家都連續兩個月講咗呢個台灣之旅。咁今日咧，我哋今晚其實主要個主題都係同繼續同台灣有關啦。咁啊，其實香港嘅新聞咧，即係大家可能平日都睇得多啦，日日都係嗰啲新聞都睇到厭啦。咁不如睇下台灣新聞啦。咁啊，不過喺講呢個新聞之前咧，咁啊亦都有啲橋船嘅快訊咧，就要同大家報告。不過好不幸地咧，因為暫時都未揾到相關嘅圖片啊，所以今晚係冇圖討論啦。咁但係咧，冇圖討論係唔緊要嘅。 冇真相嘅咯。 哦，咁呢度又唔係某燈，又唔係某燈嚇。咁我哋有圖冇圖都一樣為大家報告呢個橋社嘅快訊嘅。咁啊，今日12月25日啦。咁啊，嚟呢個2018。即是中華民國107年的元旦開國紀念日咧，亦都佔翻大概是有冇一個星期啊？有冇一個禮拜？ 25日有啊有啊， 即係好似係剛剛好大過一個禮拜。 有啊有啊，有31日嘛？ 有31日，12月上31日啊，係啦，咁就唔好嚇我先啊，咁啊就。呢、這個1月1日嘅時間咧，咁啊每年都係禮拜啦，我哋成日開玩笑啦，就係、是、呢個1月1日同10月10日有呢個春秋二祭啦，都喺呢個我哋屯門嘅青山紅樓啊舉辦呢、這個升旗典禮嘅，咁啊今年亦都唔例外啦，繼續亦都係喺翻呢個紅樓嗰度有呢個升旗嘅典禮。 9:30，我記得好似。 其實時間大概都係差唔多嘅。 9:30啊，屯門唔係 呢個 站啊？ 9:30呢個係上專車嘅時間。 上專車。咁而家啲紅橋幾點啊？我即係通常只係有時間就碌過去，直咗去紅橋。 你喺紅橋去紅樓都要半個鐘啦。咁咪你唔好站咁高嘅先話。 係 啦。咁就講翻呢個星期典禮先啦。咁亦都好似往常一樣啦，繼續會有專車喺呢個油麻地窩打老道嘅青年會。應該其實酒店，其實嗰個叫咩酒店啊？應該 城景國際。 哦，城景國際。咁啊，響翻嗰度係有呢個專車咧，係接送嘅。咁如果係住喺九龍區嘅朋友啦，或者甚至喺住在香港區嘅，亦都可以係去到呢個集合地點度上車。咁時間咧，亦都應該係照往常一樣，係9:00。9:30定9:30開車？ 9:30。 因為大家都係預鬆啲時間好啦。 通常係10:00咁上下升。 係啦，10:00咁上下開大會係開始。 咁你喺九龍入嚟一個鐘點都要啦。 咁啊，建議大家就可以盡早啦。咁啊，咁就呢個專車就係喺嗰度接送大家，咁啊希望大家到期時都會喺嗰度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咁樣就另外一個咧，亦都係1月1日往常嘅恆常嘅日子啦，就喺夜晚喺倫敦大酒樓咧，就有各界慶祝元旦開國紀念日嘅呢個餐會。咁啊，亦都係啊，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倫敦大酒樓啦。咁啊，呢個餐費咧， 好有名啊！呢間酒樓。 酒樓 喺台灣都很有名， 咪咯，經過我哋駐港嘅台辦的同仁回國之後大肆宣揚啊， 應該係泛濫陣營都無人不曉的地方嚟㗎， 咁有名你叫泛濫陣營啊嘛，開我哋經常都自嘲咁樣。咁就若果係大家有興趣想話去訂飛嘅咧，可以向相關即係、就是、自己所屬嘅團體啦，咁啊睇下依個應席嘅情況啦。咁若果係冇即係冇話參加團體嘅，亦都可以去揾阿謝工， 咁地工系相信绝对系有办法系帮你买到飞噶。咁、嗯、到其时咧，若果有任何详情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天南个 Facebook 咧。到其时应该通常都系地工会睇到，都会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啊。咁啊！呢個元旦嘅慶祝活動啊，真係多羅羅啦，由朝早即係玩到晚都得嘅。咁啊，若果大家唔夠喉嘅，當日可以去埋呢個中山公園啦。其實香港區都有兩個中山公園啦，一個就係喺海皮 西隧口， 西隧口啊嘛，係咪？ 真係西隧口啦， 喺嗰個 西隧個頂，西隧個頂，真係 即係。嗰、那個係中山紀念公園，就係呢個喺海旁嘅位置啦。咁誒，亦都會有部分嘅呢個橋團人士，亦都喺嗰度搞過呢個元旦開國紀念日嘅紀念活動咧。 嗰個公園，我自從聽到阿邊個講完之後，我就唔係好想去。 係，我都冇想去。 係啊。曾經有位人士都喺度開個麥， 某某友 係啊，某某友台主持， 某某 就講過其實嗰個公園其實係一個中共布下嘅邪陣嚟啊嘛， 怪怪地咯，怪啲咯個位 置，係嘅， 怪啲， 都有少少其實好似九唔搭八嘅感覺， 係啊， 唔係佢嗰陣時，其實你睇翻嗰條路都係想佢想搶孫中山嘅話語權啫。原本屯門喂幾廿年來都係淨係知紅樓嗰度有孫中山嘅啫，其他地方點會咁多石像咁多銅像擺出嚟啊？即係而家今日去到嗱屯門有一個，即係中心都有一個像新立嘅，跟住西隧啦，跟住其他地方都似都有噶嘛。 有 係啊，即係你嗰件事個鋪排就是、其實佢係好做好多嘢，即係佢有好多條脈都諗住做嘅。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搶了個話語權先，搶了個雞頭嚟，跟住自己代表，但係當年你鞭屍咁滯嘅喎，即係孔子啫嘛，因為你都係鞭佢啫，鞭完你又掉翻佢出嚟，想點啊，大哥？ 共產黨就係咁噶啦，幾時有利用價值，嗰時就可以利用噶啦嘛。你估文革嗰時候，王冕冇俾人搞咩？ 梗係有啦， 無數咁多嘅古蹟名勝都係咁樣俾人破壞咗啦。咁然之後好啦。過了文革之後，他為了要谷旅遊業，要統戰啲海外廣大的華僑，他又要喺度不停喺唔知邊度搬啲石像啊，即係可以咁樣點講啊？掛羊頭賣狗肉，可以去啲殘存嘅呢個古蹟嗰度刮啲唔關事嘅石像擺去嗰啲要有啲重要人物參觀嘅地方。 佢好多派好多物，佢自己都即係。我做嘢佢撳唔到嘅，咁佢搞完咁咪企咗喺度咯。即係佢嗰個情況其實都好似好奇嚟，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國家嚟。 即簡直係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啦，即係。 算啦，即係偽政權係咁。 係真係。 啲偽政權係 完全冇一個方向性咁樣，都唔知想點。 另外一個就亦都係就上咗山嘅，就喺呢個孫中山紀念館，就係喺呢個。應該是屬於西半山定純粹叫半山咧？ 係西區嘅，係西區。 西半山， 西半山， 去到衛城道嗰度 啊嘛。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呢個孫中山紀念館即係以前何金堂個宅邸啦。咁啊，金堂邸咁就呢個紀念館其實都有少少同中山公園一樣，都係純粹係為咗好似係搶國父嘅話語權而起嘅。 其實係嘅，嗰件事你嗰一嘢彈出嚟， 我有一樣好深刻嘅， 係 係啊， 係。 我當日同阿邊個都笑，阿邊個唔講啦，唔開名啊，係啊，我哋真係即係拿住支國旗入去，跟住俾人趕。 嗯， 喺國父孫中山紀念館揸國旗影相俾人趕啊！你會唔會有點兒拿過咧？ 真實經歷嚟嘅， 真實經歷嚟嘅。 冇啊！如果你真係好陽咁有支旗嘅地方，即係除咗中山。紅樓之外真的 咁，我哋都慣嘅啦。遇到呢啲情況， 係啊，都 即係你香港其實冇一條法例明咁知你去你展示呢支旗噶嘛？係咁，我咪話咯，你嚟講我冇問題啊。咁你就有法可依，你邊條法律唔准我咁做先？佢又噏唔出嘅喎。 其實係冇噶嘛， 佢又噏唔出嘅喎。咁梗係噏唔出啦。咁咪冇啊嘛。事實上係 冇條例， 事實上係冇噶嘛。 所謂嘅暗砍搞你嘅啫嘛。 咁我就買證門票入嚟，係啦。咁你有咩搞我呢？ 搞你冇嘅啫， 即係又唔係話？但其實嗰個位置，你係喺個館入面，定係純粹出面有個花園咁啊？ 館入邊， 館入邊， 佢係咪可以用私人場所咁樣唔俾你做某樣嘢咁樣？ 咁你就算你嗰個私人處所都係政府物業嚟嘅啫， 係啊，政府物業啊。 咁你政府物業嘅依據都係除咗你有相關嘅附例之外，咁你都係跟翻。 跟翻呢個香港普通法嘅啫嘛。 係啊係啊，香港普通法啫嘛。 咁香港普通法裏面邊一條 係就好似冇寫？ 你唔俾我展示呢支旗先， 冇寫 冇噶。 開埠以來好似冇寫過唔俾嘅，以前都冇一條咁嘅禮話唔俾。 即係其實呢個問題等於 我仍然咧就相信咧香港係一個法治之區嚟嘅，係啊，所以我最中意同政府部門講法律嘅。 唔係即係呢個問題等於好似有即係我哋有啲法律即係相熟嘅法律界相關人士咁，佢亦都其實講過，即係以前喺九七之前點解可以喺街度掛滿咗國旗？咁九七之後其實法律係冇變到噶嘛，冇多咗文條文寫明話唔可以掛呢支旗噶嘛。 冇嘅。 咁點解你憑咩？點解九七之後喺條街度掛旗又要俾人收咗佢咧？ 佢唔會第一條咁嘅例。 喺街俾人掛係因為你影響駕駛者啊嘛。 哦，可以。 即係其實用咗呢啲方法， 係咯， 即係比較狂拋即勁兜個圈嚟玩 你咯。 即 係 譬如你喺。試過有啲同志雙十嗰日喺正海底隧道上面嗰條天橋掛咗幾支國旗喺度噶，係啊，咪即刻搞你咯！搞你嘅意思係因為你支旗影響咗駕駛者啊嘛，影響駕駛者嘅視線啊嘛。 呢個好似係九七年定九八年嗰年， 係 啦， 用呢個方法搞你咯。 就係響紅，即係呢個中，即係紅磡海底隧道喺灣仔嗰邊出啊嘛，佢有條天橋就掛滿。 但係佢收你支旗翻去。佢要揾等個物主嚟認領啊嘛，係啊，所以如無意外嗰幾支旗咧，仲喺植物房。 佢唔 可以咁樣無限咁派 咁咁佢定時定後會歪嘅，係會歪嘅。 即係幾多十年噶嘛？ 係啊，即係你個政府地太耐冇人嚟認領嗰啲啲嘢， 唔係會拍賣嘅咩？ 嚇、啊？ 唔會拍賣先嘅咩？ 咁你拍賣？ 拍賣 你有一個價值噶嘛？ 中華民國國旗一支， 有 20蚊 次數支， 20蚊係喎，佢會點出嚟嗰啲係拍賣啊 ？item 佢我記得係， 中華民國國旗一支咁樣， 係曾經係拍賣個 lock 嘢，係個 lock 嘢幾錢？即係嗰一大堆嘢、 哦， 可能入面有好多唔同 item， 批係咯， 係啦， 一批批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我就 啊，我記得佢一陣咁尋寶噶嘛， 係啊，係啊， 睇下庫房咁咩掉出嚟，跟住就搏佢翻嚟就睇下有冇 車都有噶，試過 有 車都有噶， 車 都有噶， 呢班都收費嗰啲車啊， 唔係啊，佢有時啲車譬如擺街冇人睇， 係啊。 咁啊，跟住當你係嗰啲， 喂，你部 Corolla 2000蚊，我俾人扣幾日啊？嗰條罰款我買個部翻嚟啦。 係咯，咁但係佢唔會拍賣噶嘛？好啦，呢啲題外話， 呢啲題外話唔好講啦。 咁啊，講開尋寶，咁啊，其實今日就行宪紀念日。咁啊，響1947年，亦即係佢今日啱啱好70年前啦。咁啊，響呢個南京，咁我哋嘅中華民國法定嘅首都，咁亦都有一份好大嘅禮物係送咗俾我國嘅人民嘅喎。咁就我哋面前而家擺喺呢本喺度嘅《中華民國憲法》啦。咁啊，講開呢個《中華民國憲法》，其實你大家覺得即係有冇話一個諗法？即係你對於呢本憲法有個咩想法？即係講兩句咧。我個人覺得咧，即係都好似基本上佢係等於係亞洲區嚟講，係算係一個比較有規模嘅憲法嚟嘅，即係咁多個國家嚟講。 係噶， 係咁就。即係我國成日就自認係一個亞洲首個民主共和國啦，咁啊，但係其實都呢個立憲嗰個經歷其實都幾曲折離奇嘅，即係講緊，即係其實睇翻，即係假如有讀過中史，你就算唔係話對於好似鬱文咁樣，都可以對於成個民國個政局係嗰段歷史係幾 入心嘅。起碼都不如政府都 你 咩事？ 你大概你有讀過，就算喺香港啲咁。方康走版的中史課程，你大概都知道呢個民國肇建到去到行憲嗰段時間，中國嘅政局有幾混亂。 定係不良軍閥都死啦。 咁亦都係因為呢個混亂嘅時間，所以令到係我國呢個有憲法嘅立，即係呢個點講啊，係建呢個定同埋建立係一個嗰個過程係非常之艱困嘅。你諗下，即係由1911年去，即係由民國元年去到民國36年，係啦，清帝順位啦，巴拉，咁係講緊係由北洋政府嗰個政局混亂啦、動盪啦，之後北伐啦，咁然之後有共產黨走出嚟啦，咁日本仔打到嚟啦，咁呢段即係講緊係用咗30多年嚟定立一個原，即係一個原定嘅完全嘅憲法，即係只能夠話當初。我是很感烈，即是感佩，应该说感佩这班先烈咯，真的可以为了一个国家的建立 個原備去到奔走去到付出咁啊，不惜代價咁樣就有咁今時今日呢部憲法咁啊誕生。咁啊，但係好不幸啦。咁我哋行憲紀念日係1947年10月25日為第一日啦，即係行憲嘅日正式嘅日子。但係冇都唔夠兩年嘅時間。 天安台灣 咁。國政府已經過 了，你不能夠話偏安台灣，你不能即不能用偏安呢兩個字。 你又唔想戰敗 啊？你不戰 你你你台灣啊嘛？ 知咩敗啫？你輸咗咩而家？ 未輸， 你咪傻噶？ 而家 暫時用偏安，我諗都用偏安啫。 唔係嗱，你 偏安都唔啱啊！ 偏安都唔啱，你去形容南宋就啱。 係啦，南大家平， 因為南宋真係宋帝。是有呢個宋室係又有大臣咁樣去到南遷噶嘛，咁然之後偏安喺南方，之後甚至去到宋亡嘅時候，咁一路走到嚟香港，去到崖山咁樣噶嘛，係咪先？咁呢啲叫偏安啊。咁但係你話政府而家偏安台灣，今時今日憲法都仍然係講明係呢個領土未經國民大會係修呢個修訂嘅話係不得更變更噶嘛。咁當然啦，有人毀棄呢個憲法嘅制度啊，咁啊用呢個咁啊增修條文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李察嗰陣時就話呢個增修條文，咁啊嚟到修憲。咁啊，搞到連國民大會即係一路發展落嚟，所謂中華民國七次修憲，咁啊，搞到連國民大會而家都其實係冇咗噶嘛，係俾人廢止咗嘅。咁其實，唉，即係只能夠話一路以嚟，咁呢個前人嘅努力，即係可以話嘔十九幾兩血出嚟，都唔知十九幾兩，講下九十幾兩血，先至話為咗個國家定咗憲法。但是今時今日啲人不遵守，即係講緊前幾年，我想起一樣嘢，講到憲法就係當其時仲係馬總統執政嘅年代啦。咁樣咧，其實咪會有嗰啲咩國史館啊，嗰啲收藏咁樣，其實或者係好似故宮嗰啲國嗰啲珍品啦、就有一個叫做唔知係國寶定文化遺產名錄咁樣嘅，就將呢、這個當其時有一本咧，啊嗰、那個好似係啊嗰、那個。啊！嗰、那個元老唔記得叫咩名字，當初交俾長公咪有一部線裝好靚嘅一部，即係用人手抄嗰本中華民國憲法，俾交俾阿長公，等阿長公就攞上台，然之後正式宣布話今日今時今日，即係今年今日今日開始我哋國我國正式行憲啦。咁嗰部憲法就定咗係喺國史館嘅，而家個原嘅國史館啦，就擺咗喺個國寶名錄裏面。咁但係咧，竟然某啲嗰啲咁嘅綠色媒體嗰啲入台啦、竟然就話咩馬總統啊，為咗加深呢個與中國嘅聯繫，將中國憲法列入咗呢個國寶名單度。即係呢班，即係你可以見到係嗰啲人係連一個國家嘅憲法，即係呢個國家成日都話國家根本大法嚟嘅憲法就係、是，即係由呢、這個。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嗰個建立嗰個過程、誕生過程係如何曲折離奇啦？你諗即係想講粗口，你竟然可以話講到好似係變咗中共憲法咁樣，然之後係走去訪問啲人，去街度訪問啲人，然之後話咩啊？點解唔係擺故宮嗰啲嘢落去，擺一本憲法落去，一個國家嘅法律可以擺落去一個咁嘅國寶名單裏邊，會唔會九唔搭八一啲咧？咁樣去到底位， 有國家嘅憲法唔係國寶名單㗎，你睇 唔？佢唔佢係竟然斷章取義到可以話係將個憲話講到好似將個憲法 咁樣啦。個重點就係、是、就是、經過李譯咁樣搞一搞咧，佢哋好多本身在地台灣嘅概念咧，已經將中國呢個字咧。拱手讓 是、啊、其實是 讓咗俾對岸嘅啦，係啦、啊，讓咗俾對岸嘅啦。所以其實咧，啲咁嘅死人爛媒體咧，做啲咁嘅假命題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係啊，將中國憲法納入去國寶名單。 呢個中華民國， 佢根本就唔覺得自己係中國啊！你明唔明啊？ 又唔講自己中華民國， 佢就假定咗將中共憲法就納咗落去國寶名單。 唔係佢混淆咗中國嗰兩個字咯。 佢混淆咗中國嗰兩個字。 自己即係台灣嗰邊自己。 嗱，唔好講邊個啊！就係我哋三個主持裏邊其中之一個都係咁樣。是啊，偏安台灣都噏得出嘅。 偏安咁係。 好彩而家開開緊麥，又唔開麥，我打咗你噶啦！真係不知所謂嘅啫。 聽到未啊？聽到未啊？咁啊，我哋希望各位主持人可以好好反省咯。咁就即係講到去呢、這個 即係有咁疑發之餘，咁其實都可以講一講呢個行憲紀念日有個典故啦。咁頭先好似一開始一開波，咁啊其實今日都係聖誕節啦。咁啊呢個耶穌紀念耶穌誕生嘅日子，亦都即係紀念呢個國家嘅憲法誕生。咁啊當初其實即係會唔會話覺得好似有啲離奇同巧合咧？咁樣就唉，即係。我覺得好像蔣公即又可以帶去一個話題，就是有人討論過其實蔣公這個基督徒是不是虔誠的基督徒。 蔣公是虔誠基督徒， 怎為之不虔誠呢？這樣 那就說即竟然可以， 你要說他不虔誠，那你提出何謂不虔誠先？ 即那我又不會說他不是一個虔誠基督徒的， 難道 只不過是說有人是想說話即蔣公是一個基督徒啦，竟然就將這個基督的節日亦都順便即係順理，又唔可以話叫順理成章，叫咩啊？順手賴埋呢個將國家嘅憲法就擺喺聖誕節呢一日， 咁啱啫，我都覺得。 我覺得有時之前 未啦，事有湊巧嘅啫， 事有湊巧嘅嘢就。 即係呢啲，我覺得完全係真係事有湊巧喎。 我覺得呢啲都係啲穿著褲嘅嘢。 未咯， 係啊，都係穿著褲嘅嘢嘅。我絕對唔否定蔣公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 嗯， 係啦。点解咁讲呢？如果你有睇过蒋公日记，你就知道阿蒋公每朝起身都会花几个钟头嚟读圣经，系啦。若如果一个唔系咁虔诚嘅基督徒，点会去做呢件事咧？系咪先？系咪先？我咁中意睇啲历史书，我都唔会每日睇啊，系嘛？咁你又谂下蒋公遗嘱嗰句说话。无事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吓、啊、都将摆咗耶稣基督喺个遗嘱里边，咁啊点样唔虔诚咧？ 嗯，系嘅，咁啊，所以即系喺台湾嚟讲，其实佢哋都可以即系点讲啊？喺呢个咁嘅日子，亦都去纪念宪法嘅诞生，但系好唔好彩啦，咁啊旧年。即系呢个劳基法俾阿蔡婆搞一搞，收一收法，整个搞一礼一休之后，无啦啦连个七天， 唔系啊！好多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喺个 Facebook 都讲啦，今日本来有假放噶嘛，跟住个个都系啊，为什么我那么美？圣诞竟然要上班啊嘛， 即系以前一礼两休噶嘛。 唔係，即係以前你未修法之前， 嗯， 咁。上年或者前年的今日，十、 嗯、 月廿五号嘅行宪纪念日是有假放的嘛？ 真系我都不明 白。咁你自从收咗例之后，咁你那个行宪纪念日系依然存在噶，不过假期已经被人砍掉。 嗰个劳工假期被人砍掉嘛？ 对啊。 咁就系呢个连埋唔记得好似系国父诞辰咁，总共七日嘅假期系俾人砍掉噶。 系啦。 咁啊，所以即系今日都有啲同啲台湾朋友倾偈嘅，朝早倾偈嘅时候，即系节日啊嘛，咁样都要同佢啊圣诞快乐咁啊嘛，系即系惨啦，行宪纪念日冇咗假期，咁然之后真系同我讲话同我信嘅，哎呀系咧，明明本身有假放啊，搞到冇假放，好唔开心咯，搞到咁啊。即係若果係一個真正聽人民、聽民意嘅政府咧，係咪應該從善如流，考慮一下呢個法律點樣修訂咧？即係可以即係俾翻啲假期。 其實佢目標係行憲紀念日啫嘛，佢要將所有同中華民國有關嘅嘢捉咗佢啫嘛。 呢、這個都唔係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係因為當日佢去競選呢個總統大位嘅時候，係啊。他背后跟很多商家佬财团拗赞助的时候、 哦、一定 是已经是答应了很多东西，一定要哪些哪些要做，那个政策一定是倾斜的啦，人家无无端端会捐笔钱给你选咩？ 一定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啦，的包括美国、 啊、 共和党民主党去拗那些大商家佬叫你赞助支持我的政策，的你又会回归返啲咩政策给我， 不两个都是这样的啦， 这个世界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啦，但个问题就是既然你要回归返俾你嘅金主，但你总不能够将嗰个政策倾斜到呢个层面，你与民为敌㗎嘛。 即係点讲呢，即係 佢唔趁依家做呢，佢冇得搞㗎啦。 即係等于香港都系㗎，啲人成日话哎呀你香港都进步㗎啦。 有最低工資，點解仲未勾到標準工時呢？個阻力喺邊度呢？個標準工時就係喺呢度啫嘛。你總不能香港政府係點解一路都唔敢行標準工時？係因為你咁樣會得失到啲商家佬。得失到啲商家佬就影響香港競爭力。 屌，我又唔信啦！全世界都好多地方， 我話俾你聽，係真呢樣係真嘅，係啊，呢樣係真嘅。若然你將所有政策聽曬民意，向民意傾斜嘅話，係啊，你香港就會冇曬競爭力。呢個係真嘅，因為你香港根本冇技術。 啊，係啊，呢個知啊， 根本係冇技術。 冇嘅， 你係一路1997年到而家，點解會搞到咁？就係因為仲有一班人。用工時長去頂住個雞頭嘅啫。 係啊， 若然香港冇咗個工時長嚟頂咗雞頭嘅話咧，哈哈，就等於大陸冇咗廉價勞動力一樣。 嗯，大陸冇咗好耐啦。 大陸點解會撲街？就係因為佢又冇技術。係啊，佢唯一賴以生存做世界工廠就係因為有廉價勞動力。 冇啦。 係啦，若然廉價勞動力都冇咧，就你什麼都不是。 佢一早冇廉價勞動力㗎啦，大陸。佢里面嗰个情况，你点可能3000元食住你？ 所以就系点解话一路以嚟嗰个政策，即系各个层面都会睇嘅，去睇点解个政策，点解话点解啲政府成日唔肯听人民声音，与民为敌？佢好多嘢佢知嘅，但系佢唔敢做啫，佢唔敢做啫。最低工资你估佢好想俾你咩？ 20元啫，初 你估佢好想俾你咩？佢根本就唔得，其實好多年前計過條數嘅啦。我哋每一年都有計標書，每年計標書喺度計，由佢開頭20元開始，到今時今日，今年34.5，今年34.5。你要睇翻成個經濟水平，大家嗰個經濟發展去到邊？你覺得以34.5， 請唔請到個人翻嚟？ 喺呢度喺真係，我當你請到啊！你揾34.5呢個人工夠唔夠你喺香港呢個社會生存啊？ 生存唔到噶。 永远都系离嗰个目标低啲噶啦，佢总好过话俾你听，嗱，我做咗啦，好过冇。咁你话其实啱唔啱啊？大家人所共知噶，34.5，我打工嘅我生活唔到， 咁捻打我仲好过啦。 做雇主立场嘅就仲简单，我系咪攞34.5请到人咧？ 一定请唔到添啦。 咪就系咯，嗰个最低工资嚟噶嘛，你咪攞个最低工资嚟请人噶嘛，所以其实都系嘥气， 嘥气，嘥气。 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第一次就不如暂时段落先啦，咁啊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讨论下呢个近期台湾嘅咁多个时事新闻，好，阵间见。